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今年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中国生态环境部表示，2019年年底前，所有县级及以上城市水源地要完成清理整治任务。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指出，双公示要加强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保护。泰国青莱野猪足球队三名男童与教练被泰国当局批准获得泰国公民身份。埃及目前正在建设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根据计划，其中第一个发电厂将于2019年12月正式运行。近日，北京顺义区启动第二阶段公务用车改革工作，2018年年底前将为3000余辆公务用车全部安装车载定位终端。北京南站近日与首汽约车正式达成合作，在东西两个停车场分别开辟专用上课点，并在南站大厅增设首汽约车 logo 指示牌，方便乘客快速乘车。电影《爱情公寓》发行方发布声明函，表示大量退票仪式是不实资讯，并晒出几部影片的退票数据，以说明《爱情公寓》的退票比例符合一般规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跟着你放

不是你早以为我就是将你想听的才叫诚实，你太偏执，我要拔掉你眼里的刺。你追逐完美，你谁？你想的太美，天生不完美。你追逐完美，你谁？你想的太美，我们天生不完美。

今年九六九和您一起永远年轻。 我投吧投，我投投投，哎， 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三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喂，你还在吗？那个长不大的少年，对着镜子看不到变迁，我还以为我没有变。喂，你还好吗？那些无处投奔的夜，看着曾经写下的伤感，突然发现今天的突然，曾以为全世界就是我的小悲欢，却忘了路途遥远，穿过荆棘大海连着天。别以为全世界就是你的小悲欢，所有的悲喜过往不过是岁月。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来自小柯，唱给曾经的自己。记忆中，小柯一直都是浪漫的，带着淡淡的忧伤。有人说，我们所有的青春都藏在高晓松的诗句里。其实，90年代写青春写得动人的创作者还有小柯。第一次听小柯的创作是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 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 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

也可以不要你。 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这样会我痛我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京青城际线按照设计时速350公里达速运行，京青两地的运行时间由此前的35分钟压缩至30分钟。首批养老目标基金发行期暂时动员紧急财政援助，同时放宽农民可射杀袋鼠的数量，避免袋鼠与牲畜抢食。北京西城举行档案史料巡展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这是继在区档案馆、区行政服务大厅巡展后的第三站。近日，朝阳警方打掉一专门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盗窃游客财物的团伙，抓获7名犯罪嫌疑人。据报道，李冰冰在芯片锯齿鲨中必须长时间泡在冰冷的海水中拍戏，杰森斯坦森表示，看见她的努力，你会明白为什么她会在亚洲众多女明星中脱颖而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就算一切从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啊哦是我们的选择， 不怕

我是汽车漆面保护膜 S-Car 高碑店文杰旗舰店总经理陈文杰，我为 S-Car 代言。 S-Car 秉承只贴膜贴好膜的服务理念，将为经典969听众的爱车提供安全放心高品质的漆面保护服务。先添加13832274488的微信号参与969电台品质消费节。 第二届世界轻商大会将于8月12号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新时代、新轻商、新机遇。欢迎广大青年企业家和创业者报名参会。联系电话5945-3099，5945-3099。 美好往往是没有坚持下去，我知道坚持很难，但不坚持未来会更难。就像一首歌里唱的，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以刚克刚，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